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今晚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火车的。刚才啊 Tony 呢就介绍了呢，就是他说在这个加州那里呢是有两节的、火车的路轨呢，其实就是我们华工呢就是、死得最多的。 是啊，没错啦。 其中一个呢就氹氹转来在这里爬升。 那个叫低下茶皮镇。 低下茶皮镇。那个啊、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就是卡洪山。 都是在那个落基山脉那里爬升的。 那个就是之字线这样爬升，即是之字形落山，即是好像条蛇这样滚来滚去，即係扭左扭右嘅。咁呢段呢，佢有個山谷位叫深滅，深滅嗰個位呢我哋出名有人叫做火車墳場。 哇， 因為有個急彎冲斜路。咁你諗下呢，啲兩英里長嘅火車冲落嚟嘅時候呢咁重，如果有個制動系統出問題就全部出軌。 哇， 咁深滅呢個鎮呢而家冇人住㗎啦，因為呢試過最後一次火車以外呢唔係好多，都係啲大麥啫。但是大麥車卡倒出啲麥咧，多到好似洪水咁樣湧喎、 啊，翁咗你都得、 啊，翁咗你都得喎、啊。嗰次之後咧，就再冇人喺個鎮度住啦。咁呢個卡洪沙峽呢段路咧，仲大劑。其實咧，我哋華工同佢起作呢個山，都差唔多死咗成四萬幾人。 四萬幾人。 係啊，因為呢個真係山路嚟㗎，直頭喺山度作出嚟嘅。咁大家如果有機會揸車去呢個叫做好似係185公里向巴斯圖的方向走，或者或者向拉斯維加斯的方向走咧，會經過呢一段嘅，會睇到啲火車喺山度咧。點解行下揸緊車就望下？咦，點解火車又轉緊呢邊？一陣間又轉咗過嗰邊，咁咁長咧、哦，哇，成條龍咁樣嘅，好多噶。因為嗰度其實咧就兩間鐵路公司嘅幹線喺嗰度嚟嘅。同埋嗱，我哋港鐵就算叻噶啦，咁啊每兩分鐘一班車係咪？咁啊你都係十幾卡車啫。但是你想想这两英里长的重型列车，他们只是得那八分钟距离，都挺危险。 八分钟距离就是一架和一架 之间得八分钟的。 列车啊，这列车150卡，后面有150卡。 我试过那些铁路平交道呢，即是火车经过了，落一集叮咚叮咚落一集。等四个字都未还有火车过紧，去不到啊。 哇， 如果是十字车就好惨㗎啦，嗰个人一定有事啦，喺个十字车上面。但冇办法啦，因为佢哋真係咁长。 咁但係以我所知係咪真係美国嗰啲火车呢真係载客量係极低，因为佢哋个个都鍾意揸车。主要係载货啫。 载货。 即九成九都係载货啫。 咁美国铁路呢嗰、那个客运铁路嚟讲呢就后期就用我大家熟悉嘅 Amtrak 啦， 系啦，1971年啦，呢间公司成立就将所有客运嘅嘢客运权啊攞咗上手，因为个后背底 Amtrak 就系政府嘅，咁以前咧，其实各间铁路公司有自己嘅列车嘅，咁佢啲列车咧好靓嘅名嘅，有啲吓，譬如超级酋长啦 ，Super Chief 啦，又有呢、這个西岸之星啦 ，West Coast Star Line 啦。以前仲有啲叫 daylight 啊，有好多車名係好靚嘅，酒店式服務住一晚嘅兩晚咁之類。咁而家都仲有類似嘅車坐，不過營運公司係 Amtrak。咁佢最長嗰班車咧就係 Coast Star Line 啦，就西岸跑到西岸嘅 LA，跑到去東邊，未到紐約，只係去到 Boston。但係已經接近好似五日車啊，好似要 五日 啊住五晚，所以住五晚呢個車度。 咁犀利過你嗰個歐洲。 我 澳洲 人哋係乜嘢？人哋係正式載客咁啊！ 載客嘅 唔係載客，我哋 載客嘅， 你嗰啲唔係載客嘅咩？ 我啲載富老富婆噶嘛， 再有錢人啊嘛， 就載客啦，真係 咁佢啲客咧就 客個客， 佢啲係普通客咋，唔係嗰啲特別貴嘅車嚟㗎。只不過 咁如果中途五日，如果中途死火咁點？ 唔會㗎，佢換火車頭架，火車頭唔會拉到尾㗎。其實每世界各地都係嘅，所有火車頭咧，只係行佢個區間嗰段。出咗嗰段咧，佢回頭噶啦、 哦， 要換車頭 嘅， 一定換車頭。如果唔係個司機點搞啊？ 港局港段啊， 係、哎、冇錯，一定 西岸去咗東岸咁樣 搞啊，冇可能嘅，一定係換車頭 的。唔係㗎，佢可以翻嚟 嘅，可以 係嘛？ 可以啊，將個 冇錯啦。 嗱咁樣趁我記得想講一講咧，即係頭先講個華工血淚史咧，係傳聞，即係好多年前咧，其實吳宇森去美國拍戲之後咧，當然佢第一套大家知道就叫做係 Hard Target 啦、啊、就是上架雲盾的啦、啊、第二套就是這個 Broken Arrow 啦、嗯、是不是好像是 Face Off 還 Broken Arrow 先、啊、就短不緊 要啦 斷戰先、啊、斷戰然後 Face Off 就最出名但其實傳聞他當時是有心想拍一套講 華工血類 的、嗯、甚至呢就是那時亦都周潤發剛剛去荷里活發展啦、嗯、是不是大家知道第一套是血液未冷啦、嗯、Replacement Killer 啦是不是但是那時都有洽商過說找周潤發做主角啊咁添嘅，咁但係我諗可能最後都係冇人投資咯，因為講真，你去到美國你發展一定梗係有當地嘅人大財團投資，因為你諗下啲人投資就話有冇邊個美國人會有興趣買飛入場睇你？呢、這個嚇、啊，即係鐵路華工血淚史啊！啲嘥氣啦， 好悶嘅咁樣， 就係咯，對美國 呢啲古仔好悶， 簡直 係 票房毒藥啦。 咁美國人嚟講，亦都想將呢啲歷史冚密佢。 冇錯啦，佢根本就想遺忘，係唔知道呢啲歷史好惡，係嘛？咁所以咧都係唔成事啦，係嘛？好， 不過問一個白痴嘅問題，即管問啊、嗯！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係火車冇太喎，即係火車轉彎唔係扭太㗎。 係啊。 哦，佢 張飛完全唔知嘅啫， 唔、啊、知而家即係聽緊啊睇緊嘅朋友嚇，乜、哦啊、火車冇軚嘅咩咁？ 當然冇軚盤啦。 咁、啊嗯啊、火車如果要譬如話，我由左邊即係左邊嗰條路軌走去右邊嗰度，點樣 一定要靠個剪軌嘅，靠剪軌。 啊，知唔知 啊？即係由路軌主導嘅， 教剪口啊， 全部都係路軌主導㗎、嗯，教剪口、啊、一定要㗎。 所以就話咧嗱，不過教剪口而家香港而家好似。港島北邊的電車的路以前路面都有啲鉸剪口，而家都冇曬 啦。唔係，而家仲有。你淨係去銅鑼灣站啊、上環站、北角站，你都仲見到鉸剪軌喺度㗎。 唔係喎，唔係話電車總站轉出嚟嗰啲，而係由上行線或者東行線轉翻去西行線嗰度仲有啊嘛。 有嘅，金鐘嗰段都已經有兩隻喺度啦。 嗰陣時咧，細個咧，即係呢個嚇，即係。即係少不更事咁啊！唔知咦點解得意嘅咁？佢由一邊轉過一邊點樣轉嘅咧？哦，原來有呢個鉸剪軌呢樣嘢。 係啊，嗱，講起鉸剪軌咧，大家不妨咧上去我哋睇我哋香港纜車啊。 哦， 大家知唔知啊？香港纜車咧，佢兩 係 啊，纜車都係寬軌，唔、嗯、係標準軌，佢個闊啲嘅，但係闊我又唔記得咗咯、 哦。 不過佢個、嗯、車轆嘅結構咧就有啲特別啦。佢個鉸剪軌個尖軌係唔喐嘅，嗰、 嗯、 兩架纜車通過，大家對頭通過嘅時候咧，架車係有一邊碌卡住個路軌，有一邊碌係冇卡住，係喺路軌上面走平行過嘅啫、 哦。大家諗 呢個 係 好特別嘅。 上太平山嘅纜車咧、哦，一條繩，一條鋼纜拉住， 吊住兩架 嗰兩架車啦。咁兩架車去到山中間嘅時候咧，咁要大家要過咁啊，擦身而過咁啊，一架左一個位右咁過噶嘛。咁、嗯、如果兩架都轉嗰邊咁啊咩咁，於是咪兩架咪撞唔得嘅。於是一架咧就轉左嘅時候，一架就要轉右。 同埋永遠咧，左右嗰兩架車永遠嘅，佢唔會撈亂噶啦。 嗯， 因為條路軌係限制咗嘅。同埋，如果大家真係想睇佢嗰個情況，或者想睇一個技術係點樣咧，不妨上去梅道車站 May Road 嗰個車站。 梅道。 嗱，不過咧嗰度好斜，如果各位聽眾想去睇咧，就要小心啲啦，去到嗰度，因為咧個月台邊咧有冇圍欄，個纜車過時會撞到你㗎，自己小心。 哦。 但係又唔好越過個月台喎，因為越過月台咧，纜車公司有防盜眼嘅 CCTV 會報警。 我報警 係啦、嗯，因為小弟咧就拉過一次， 啊、你真係 都唔知道過咗、啊，我都冇入到路軌，過咗月台邊界咋，就已經有警察上嚟啦，警察警告嗱，唔、啊、好再行出。 但係嗱，不如你頭先講起即係話係原本得一條路軌，但係咧就有要上下行車啦， 係啦， 中間要大家要嚇、啊、擦身而過讓啦咁樣，真係我真係即係近年嚟去好多啲外國去旅遊啊，就坐呢啲纜車啊上山觀光啊咁樣。佢都係即係一條軌嘅啫， 唔、啊、 會起兩條 嘅、啊啊。 但係咧中間咧出咗個攬物型嘅， 係 啦、啊，就係、是、嗰個位 交匯處。 那個攬物型咧就一架就行左邊，一架就行右邊咁樣， 永遠係啦、 啊，就每次就去到中間就咁樣嚟去 一定中間 嘛。咁你話即係原來我哋香港纜車都係咁嘅， 係 啊 係 啊，係啊， 冇、 啊啊啊、 留意過攬物添。 啊！個攬物 睇得唔清楚，個攬物 啱啱就喺梅道上少少啫嘛，望到嘅，望到嘅，望到嘅。 哦，有趣， 系、啊、一個好得意嘅嘢嚟嘅呢個，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同問我話，點解個纜車過嗰陣個鉸剪軌唔喐嘅？我話好簡單啫，佢有一邊車轆冇輪圓平嘅，一邊車轆有輪圓就卡住個路軌嘅，就係、是、咁簡單啫嘛。 哦， 咁咪得咯。 嗯嗯，喂，我又問一啲咩啫？係咁依問一下啫。嗱，其實你火車嚟講咧。 單軌火車你哋計唔計㗎？ 計嗰陣計咯， 即係 monorail 計嘅 ，monorail 其實所謂單軌。 我哋 Darling Harbour 都有個喎喺 Sydney， 拆咗好耐啦。 哎呀，冇翻去太耐。 單軌、單軌火車或者單軌鐵路咧，就即係一般人認為比較冷門啊，因為咧你一定要架咗好高嘅地方，咁變咗啲乘客咧上落就好唔方便。你落咗火車仲要話，因為搭呢邊行樓梯先落翻到地面。咁啊，所以有好多啲土木工程咧，嗰、那個成本亦都會貴，所以單軌火車世界上就唔流行。那個好處正係佢嘅壞處咯，或者佢嘅壞處正係好好處，就因為佢凌駕於所有其他公共交其他嘅交通系統之上嘛，所以佢一定係呢個暢通無阻噶。 嗯， 但係就苦咗嗰啲乘客。上車落車，除非你嗰個站亦都係同佢一樣高。 唔係，即係可以咁講，因為佢架空咗啦，下面暢通無阻。即係下面嗰啲汽車啊、人啊，係可以即係唔會俾嗰條 咁唔係下面啲下面啲車咧，永遠都塞埋一大堆嘅。但係上面嗰架架空即係嗰架單軌火車咧，就可以直行直過咯。 其實誒，佢可以講話我哋香港即係唔好香港，即係全世界嘅地鐵嘅前身咯。 嗯， 集體運輸喺城市入邊行過急彎，佢為都係避路面交通啫。 但我睇最多好似係美國喎，美國片有一個係咪？ 美國係最多啦，係咩？ 呢個蜘蛛俠啊，定係嗰套咩？ 西雅圖 都有幾個都係喺嗰度。 西雅圖嗰個單軌鐵路出曬名添啦，去 Space Needle 嗰個塔嗰度咧，太空針個塔度咧，佢有一條單軌鐵路入翻市中心噶嘛。 係 嗰度嗰條已經係好多年歷史噶啦。我諗都唔知，我唔記得，我估計啊，因為我自己唔記得個年份。我諗40年都有。 但係我有另一個問題啦嚇，即係你知啦，我由細到大都中意睇科幻噶嘛，咁科幻梗係要諗啲即係未來嘅嘢啊嘛。咁未來咧，好僆仔嗰陣時咧，就已經知道咧，就係話原來最勁嘅火車咧，就唔使掂住嗰個路軌嘅，就係利用呢個所謂磁力嘅懸浮道理，叫磁浮火車咁樣。咁但係磁浮火車而家講差唔多20年前，唔係冇嘅10幾年前啦。咁喺上海我哋都有啦嚇，有浦东機場入去上海市龍華路咁樣。咁即係其實當時當然最早就係德國啦嚇。即係嗰陣時我睇新聞啊，德國最早有嗰個 MacLev 啊咁樣。 唔係上海嗰個咪就係德國買過嚟。 係就係德國買翻嚟啦，我知啊。咁但係即係嗰陣時成日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咦咁呢個就係火車嘅未來啦咁。但係點知唔係喎？點解咧？ 貴啊嘛， 個建造成本太貴啦。 係啊，同埋你點解要行咁快啫？你咁講嗰啲咁快， 而家即係如果唔係點解要搞高鐵啫？就係要快啊！你全世界 超遠高鐵，而家400公里都未到。即係嗱，呢個係講極速啊！記住極速同埋呢個營運速度係唔同。磁浮咧，日本而家山梨縣嗰個未來嘅呢、這個即係所謂中部幹線咧，係啦，中部幹線咧已經係試呢、這個測試嘅時候去到603公里。 哇！ 但係呢個係極速，亦都即係話咧，由點到點嘅平均營運速度，即係第日真係載客收緊錢做緊生意嘅時候咧，就梗係唔係603啦。 嗯。 一拉運，你要知道啊，一架車無論你係火車，你係鐵軌嘅火車好，磁浮好，乜差都好啊，你起步嘅時候要加速，個加速係有個 到站又要減速。 冇錯，個加速有個限制就係咩咧？人體能夠承受嘅嗰個 離心力。 系啊， 呢、這個就係離心力嘅問題。 如果唔係如果加速度可以好大都得㗎，但係將你壓到變 人都暈曬啦， 咪就係咯， 唔需要到紙餅啊，可能已經暈咗啦，係 嘛？啊，五孔流血抽吉利士咁樣，咁冇嘢冇意思啫。 係，即係當然就係，所以中間設呢個站咧，其實永遠就係一個所謂 trade off 嚟嘅。係 啊， 係嘛？你設小站，咁佢就 serve 到少啲人，中間嗰啲冇辦法 serve 到。 係啊， 設得多站咧，你個平均嘅車速咧就 係啦， 嚇減到好低。咁呢個我記得我。大學咧，唔知二三年班咧修過一科叫做 environmental physics 咧，係曾經研究過呢個問題㗎，有條 formula 㗎，即係話你個加速度同埋減速度同埋你個站嘅數目同埋你個平均車速咧，你點樣嚟去計嚟去所謂 optimize 佢？係啊，好有趣㗎呢個題目係嘛？ 嗱，咁所以咧，世界上各國好多國家先進國家，幾乎所有先進國家咧，都以建設高鐵。為呢個發展嘅目標啊，咁而高鐵咧有一個不逆嘅定理，一個必然出現嘅趨勢咧，就係會慢慢越行越慢。其中嘅因素咧就係咧沿線嘅市鎮啊或者地方政府咧要求加個站。 因為時間關係，我哋有陣休息，翻嚟再講一講高鐵嘅發展嚇。